京时间23点整。 在霓虹闪烁的夜晚，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谢绝繁华，回归简朴，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 三河电台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惊喜不断，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29集。像元芳这样有情有义的有情郎，又如何不叫卢姬喜欢呢？他点点头，觉得终于可以找到可以依托终身的人。想想这么多年来的委屈，都觉得值了。元芳看着他温柔的笑意，都情不自禁地想要去亲他，谁知嘴还未碰到他的嘴唇，他就连忙躲过了。他摇摇头，元芳突然红着脸呵呵一笑，然后傻里傻气地说，呵呵，我看你都看得入神了，心中一高兴就什么都忘了，等我解除了身上的毒性，我们就能真正的在一起了。二人双目相对，不由自主地满心欢喜起来。对他们而言，前方的路似乎都充满了无限的希望。有人欢喜，便有人痛苦。福云宫的双喜临门，很快就变成了一场虚无的泡影。为了不影响庄梦蝶和夏侯云烈的婚礼，秦可一直没有把叶金红的事情告诉福云宫的人，直到大喜当日，他才悄悄把此事告诉了师父庄上剑。庄上剑得知此事后，大怒地拍着亭里的旗珠，生气地问他，你说什么？他居然拒婚了。师父，其实金红本来就不喜欢徒儿，如果逼他和徒儿结婚，只会令彼此不开心。庄上剑看着秦柯难过的样子，不由心痛起来，拍着他的肩膀低声问他，柯儿，还记得当日在浮云湖边为师是怎么对你说的吗？秦柯点点头，抬起头看着他，是，徒儿记得，记得师父所说的每一句话。如今徒儿才知道你的良苦用心，才知道什么是昙花一现的情爱。这件事，真的要等到自己亲身经历了才会明白。徒儿再也不会在情海的世界里虚度光阴，做无谓的牺牲了。如今，徒儿只请师父成全，从今日开始想闭关修炼，等他日出关，定能帮助师父一臂之力。庄上剑看着他点点头，唉，有些伤痛来得快也去得快的，可儿，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要拿得起放得下，不要再为一个女人而失魂落魄不知所措了。如今你能大彻大悟也为时不晚，好好去修炼自己的内心和剑法，为师希望等你出关的时候能看到一个全新的秦客。谢师父成全，谢师父不怪之恩。庄上剑拍拍他的肩，然后淡淡说，你去吧，今日的事便由师父善后好了。你小师妹大喜当前，我不希望因为这件事而影响到他，这件事暂且不说，等今晚大婚过后再说吧。还有无双功方面，我会替你交代的。多谢师父 秦科此时只觉内心满是愧疚，可是自己又不能做什么，唯有听命于师父。而他却不知庄上剑此刻想的却是如何发难于无上宫。没有了叶金红这个眼中钉，本是大喜一件，再者又能借此事来大闹一场，好让天下人都知道无双宫的人出尔反尔，不讲信用，这也是作为对付无双宫的一根导火线。等大婚过后，夏侯家的势力也会名正言顺地化为己用，到时候对付无双宫便不难了。他此刻有所顾忌的倒不是无双宫，而是北冥青红手头上的那把云荒剑。如果能想办法把他的云荒剑给夺了，那么区区无双宫便如同螳臂挡车，自寻死路而已。夜黑星疏，幽影如火，一记快计哒哒地向幽冥谷赶去。而此刻另两骑快马也正从对面的方向赶来，骑在马背上的叶金红不由皱了皱眉头，心想夜路难行，来者不善。三骑相遇，只见来者乃是两名青衣大汉，左胸前挂着铁环护心甲，各自背后背着一把用布包裹着的利剑，剑气在夜空中隐隐作动，散发出一股诡异的气息，让他有所防备起来。姑娘请留步，两人的会计拦在了他的面前。他看着他们两人，然后拉住了手中的缰绳，等马儿停下后淡淡地看着他们二人问何事。敢问姑娘前面是否是去无双宫的路？你们去无双宫何事？他心中有些嘀咕，这两人看来不是冲他来的，可是连夜赶往无双宫也非善类，还是多加闲刚想要说，却突然被另一人拦住了。只见那个年龄稍长一点的人淡淡的笑着说听说无双宫今日大喜，我们特地前去贺喜。喜事办在浮云宫，我看二位不必徒劳赶往无双宫。哈哈，原来如此，正是正是。既然是去贺喜，为什么不带贺礼却佩戴兵器？那两人各自看了看对方身后的剑，然后突然冷冷地说，我们二人只是问路，敢问姑娘是否知道去往无双宫的路？我看你们贺喜是假，巡视是真，还不放下兵器。叶金红说着已经飞身从马背上跳起，一个漂亮的旋风腿踢向其中一个，啪的一声，已经抽出腰间的长剑直刺向另一个。两个青衣大汉见状大喝一声，哗的从身后抽出了兵器，这兵器才一亮相便吓了人一跳。金蛇门，叶金红皱眉大叫，没错，两人正是来自金蛇门。只见那手中的剑乃是一柄蛇形状的金色软剑，剑嗖嗖地绕过叶金红的身体，宛如两条灵蛇游过，想要直取他的性命。叶金红连忙跃身跳开，然后用手中长剑擦的将两剑拴住。只见那软剑因为柔软已经紧紧缠绕在他的剑身上，再等他啪的将蛇剑又反弹了回去。这招来得过快过猛，两人也没料到一个女子能有这等力道，居然着了道，被自己的金蛇剑割上了面颊。只见二人瞪红了眼，纷纷跳下马来，联手向他攻去。你是何人？我还要挡我们去路？他们边斗边问。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但你们去无双宫捣乱就不可以。 他大叫着，刷刷又使出两剑，上下向二人身上刺去，让他二人吃了招， 连连仓皇后退。两名锦衣大汉怎么也不会想到，此刻阻挠他们的正是今夜的新娘。你是不是也是来抢云鸿剑的？二人在打斗中大声问他。叶金红眉头一皱，难道他们是来打云鸿剑的主意的？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他已经抽出手中的剑，哗的一声打落了他们二人手中的蛇剑。不仅如此，他的剑还刮破了他们胸前的铁环护心甲。他冷冷地问他们，姑娘的剑要是再下半分，你们还有命打云荒神剑吗？二人着实是被他吓了一跳，好厉害的剑法。还没等他二人看清楚，身上的铁环护心甲就已经开了口子。夜色下，他搁在二人面前的剑更是明晃晃的吓人。哼，金蛇门派你们两个小喽啰来探路的吗？速速回去告诉你们门主，别打云荒剑的主意，否则小心有命来拿，没命回去。二人相互看了一眼，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连忙捡起掉落在地上的蛇剑，抱拳对他说，多谢姑娘不杀之恩。说话间，只见二人拳中撒出一股白色的粉末，直面向叶金红脸上抛去。叶金红连忙收回剑去，用手臂挡在面前，双腿急速地匆匆向后退去。好险，倘若再迟一半分，或许身上就会被撒中毒粉。真是江湖多小人，他大怒着一手提起一股真气，回手一掌打向一个金衣人身上，另一只手毫不犹豫地直起长剑，杀的一声喝刺向另一人身上。只见那利剑没入对方胸口半截，鲜血直流，这人当场毙命。另一人见状大喊不妙，护住心口的伤，拔腿就跑。休想逃！叶金红大叫着追了过去，只见他一剑已经刺中那金衣人的背后，那人身上的金衣被刮破一剑，一股鲜血映红衣外。金衣人痛叫着回身用蛇剑挥到他的身上去，那蛇剑宛如灵蛇吐丝一般，紧紧地缠住他的身体不放。这蛇剑捆住他的身体，正如蟒一般在缓缓收紧，看来他在做最后的生死之搏。叶金红也不甘示弱，眼看见就要刺破他的身体时，他突然从手中弹出一粒石子，啪的打中那人握剑的手。只见那金衣人突然觉得虎口一阵剧痛，握剑的手也不由放松了许多。此刻再乎不妙，他却已经从他剑下脱身。他愤怒地大叫着，再次挥动手中的蛇剑，疯了似的向他攻去。他步步拆分着他蛮横的剑招，终于找到他的漏洞，然后趁蛇剑向左行刺的时候，突然举剑猛攻右方。那蛇剑本来柔软，嗖的一声也跟着转到右边。他冷冷一笑，然后用自己的剑刷刷地裹住蛇剑。那蛇剑剑士已经被他的长剑给困住，紧紧缠绕在他手中的长剑上。黑衣人见状不妙，大呼中计，连忙想抽回手中长剑，却见他用另一只手紧紧按住缠绕在长剑上的蛇剑，任他再用力，蛇剑依旧紧紧缠在长剑上丝毫不动。月色下，金衣人只见眼前这女人正用一双眼睛冷厉地盯着自己，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就在这一刻，只见他一个侧身踢，一腿将他远远踢了出去。他大叫着落地，却因为这一腿的力道而踢得五脏俱损，内脏出血。饶命，姑娘饶命，像您这样的鼠辈留在世上只是祸害。话毕，他已经一剑横过他的脖子，取了他的性命。 月色下，只见他背影如芥，手上的利剑泛着冷漠的白光，一道血迹顺着剑身静静地滚落下来，风正寂寂地吹过他。 江湖中各大门派已经派人前往山州夺取云皇剑，等了这么多年，他终于再度出现了。不仅如此，就连金蛇门和鬼族都派人去夺云皇剑，这云皇剑一出，只怕风云要变，这江湖又要再遭劫难了。 月色下，有两个人坐在楼阁上谈论，点在桌上的油灯忽明忽暗地晃动着灯芯，其中一人披着斗篷看不清模样，另一个一身素衣打扮，眉间有些苍白，耳边的发髻也略显沧桑不少，嘴上有白色胡须，约莫五六十岁的样子。那老者忽然开口道： 你确定他就是云皇的后人？ 那个披着黑衣斗篷的人低着头点了点头说： 不错，只有云皇的后人才能使用那柄神剑，所以我确定北冥秋红就是云皇的传人。 真是没想到啊，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竟没有死。 那个披着斗篷的人手上戴着一枚青灰色的指环，他不自觉地用手指摸了摸那枚手上的指环，抬起头问对方： 我们是不是要召集他们回来？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也都有了各自的生活，是不是真的要打乱彼此的生活？天龙，我们兄弟几人活着便是为了今天，倘若不能夺回云皇剑，这一辈子我们都不会安心的。 披着斗篷的人迟疑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起身从斗篷里取出一个长方形的黑色匣子，只见那匣子打开之后，里面有一只鎏金的炮竹，炮竹做工精美，上面纹有古朴的图腾。他拿起那只炮竹，然后默默地走到了楼阁边，冲着天空看着，突然嗖的一声，纵身飞跃上了楼阁外，然后又轻巧地跳上了楼顶。风烈烈地吹着楼顶，而他挺拔地站在楼顶上，一身斗篷被风吹得呼呼直响。他拔开竹炮的盖子，突然抬起右手冲着苍穹大叫：去吧！啪啪啪，那金色炮竹宛如一条金龙出世，急速地飞窜上高高的天际，然后一节节爆开，一次比一次夺目闪亮，一次比一次飞得更高。那金色的火花盛放之后，一条红色的火光宛如暗夜里的幽灵一般窜了出来，突然在天空中爆开来。只见那红光最后形成了一只火红色的凤凰，突然展翅飞上了长空。楼阁里的长者也站了起来，抬头仰望着那红色的凤凰在天空遨游，凤凰越飞越高，最后化成了灰烬慢慢掉落。他佩服地点点头： 凤凰涅槃，这样精美绝伦的炮竹也只有他才能做得出来呀。 一家农舍里，一个蓬头垢面的老汉抬着头呆呆地看着天空盛放的凤凰，手中的镰刀咣当一下掉落在地上，眼眶中模糊有泪花，脸上的神情很是激动：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还以为有生之年都不会再见到他了，云皇剑重出江湖，是我出发的时候了。 他屋内的妻子端着一簸箕黄豆赶了出来，见丈夫看着天空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奇怪地问他：

信你给的承诺，我等候。 十集，是林俊年轻的脸上洋溢出出奇的兴奋。父亲告诉他的那个故事原来是真的，他们一直都在等消失多年的云荒剑重现人间。一旦云荒剑重现人间， 云皇五老便会以一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烟火凤凰涅槃作为联系。烟火为序，便是他们重出江湖之日。 哎呀呀，你们爷俩这是怎么了？俊儿啊，你爹要你去做什么？你这么慌慌张张毛手毛脚的。 老夫人有些不高兴的冲着他们大叫。一间寺庙里，一个坐在房内念经的老和尚突然感到窗外一片红光盖天，匆匆推门出来看，刹那间握在手中的念珠也停止了转动。他仰着头平静地说， 该来的还是要来呀。 师父你怎么了？ 一个小和尚打着灯笼匆匆赶过来问他。老和尚微微一笑，然后对他说， 哈哈，戒律师父要出去一段日子。 一个抱着酒壶醉倒在街头的酒鬼哭喊着大笑着， 哈哈哈哈哈哈，老天有眼，我终于能回家了，这么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天呢。 师父， 医馆里一个红衣少女抱着手中的药箱急匆匆地冲进了馆内，只见一名青衣老者正静静地坐在蒲团上饮茶。那少女兴奋地看着他叫， 师父你看到了吗？天空上映起一只黄色的凤凰。 他点点头，不紧不慢地喝下眼前的茶。少女急切地抓住他喝茶的手叫， 父亲是凤凰涅槃呐，你难道忘记了吗？ 小子，师父没忘，你让师父喝下这最后一杯茶吧，以后可能再没有这样闲情雅致喝茶了。 小子不明白师父为何会这么平静，师父真是令人捉摸不透呢。天上凤凰涅槃，地上五老重聚，大老风云，二老山河，三老暴雨，四老地裂，五老惊雷，终于要重聚。 俊儿你要小心啊，要照顾好你爹。 老夫人恋恋不舍地站在门外挥手向父子二人送别。丁俊一路回过头来看他，一路喊， 娘你放心吧。 丁俊不要回头看了，否则你娘是不会回屋的。 爹。 丁俊忍住心中的伤感，点点头，不再回头去应娘的呼唤。父子俩越走越远，等看不到家的时候，丁俊抬头看着父亲，语言又止， 是不是觉得你爹狠心？ 是。 孩子，将来你要面对的江湖更是冷酷无情，今日和你娘亲的分离又算得了什么呢？一旦你随爹踏入了江湖，就要做好准备，如果后悔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爹。 老者看了看他，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回去好好照顾你娘。 他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爹，丁俊要和你一起走。 丁俊毫无迟疑地跟了上来。老者哈哈一笑，然后欣慰地冲他点头， 哈哈，丁俊你长大了，不枉我这么多年的培养，你能过刚才那一关，爹相信你日后也能度过所有难关，你是爹的骄傲。 丁俊点点头，默默地跟在父亲身边，随他一起踏入茫茫夜色当中，开始他的江湖梦。数日后，霍神山庄内，一个忙碌的身影正在走廊间跑来跑去，此人正是那个杂耍班主。只见他高挽着衣袖，很努力地在擦地板，突然一阵暗香从不远处飘来，只见一群白色身影的女子笑着 朝这边走来。为首之人正是那个国色天香的霍夫人，她轻移着脚下的帘布，慢慢向这边走来，低着头擦地的杂耍班主算好时间，在拐角处一头撞了过去，心想以这个角度一定能撞到霍夫人的腿，然后再趁她要倒的时候一把将她抱在怀里，不仅能趁心摸到她滑嫩嫩的手，还能抱得美人归。想到这儿，她就越发兴奋起来。她瞄好时机，正准备一头撞过去的时候，突然觉得脑门被什么给顶住了。等她慢慢抬起头来看，只见脑门上踩着的正是小河的脚。眼前的姑娘们都看着她，个个都笑得腰身颤抖，合不拢嘴。小河得意的用脚踢了一下她的脑门，只见她痛的在地上打滚。 哼，这会儿知道本姑娘厉害了吧， 小河得意地说道，然后转头看着身边笑得万花拂柳的霍夫人说， 夫人，你干嘛要收留这样的家伙呀？ 霍夫人抿嘴一笑，然后淡淡地说， 哼，小河，他们也是难民嘛，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是啊是啊，夫人，我要死了要死了。 杂耍班主抱住头，扯着嗓子大叫，一副十分痛楚的样子。霍夫人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笑着看了看他，然后离开。小何转过头来白了他一眼，然后高傲地转身离开。身后的一群侍女也都忍住笑跟了过去。 哎，夫人真是国色天香人见人爱呀，把我这颗小心肝给丢得扑通扑通乱跳呢。 班主，你的小心肝不是一直在扑通扑通跳吗？不然你怎么能活着？ 突然有两个脑袋从走廊下探了出来，看着一脸花痴的班主问， 叫你们滚得远远的，你们干嘛又回来了？ 他没好气地问道。大块头和侏儒顺着走廊爬了上来，然后不懂地摇摇头，一把夺过他手中的抹布，满脸嫌他麻烦的表情，淡淡地说， 我们还要干活呢，你别挡着我们了。 哎呦，你们这两个死东西居然敢命令起我来了。 大块头有气无力地冲他说， 班主，我们这是为你好，如果天黑之前还不把这擦干净，我们晚上就没饭吃了，都不知道你搞什么，无缘无故的要我们停下手里的活。 侏儒也点头说， 是啊是啊，班主你自己不干活就算了，也别妨碍我们呀。 杂耍班主没好气的跳上走廊的栏杆上，翘起腿看着他们大喊， 这下当不着你们了吧，快擦干净了，两个白痴。 大块头听了生气的把手中的抹布啪的扔到水桶里，然后站起身来恶狠狠地看着他大叫， 谁是白痴，谁白痴要跑到这种地方来擦地干活做下等人。班主，你以前不是告诉我们人可以穷但一定要活得自由，我们以前在杂耍班不是开开心心的吗？你可以好吃懒做，我们也一样爱戴你当你是老大，可你现在怎么沦落到做霍神山庄的下人了？ 是啊班主，红颜祸水呀。 侏儒也垫着脚跟凑合起大块头的话，明显他显然不够大块头的身高，本来衣服吊儿郎当的杂耍班主突然一脸感动地看着他们，二人都觉得自己的话令他顿悟了，都觉得自己有些了不起了，却见他突然跳下栏杆，然后激动地看着他们两人。二人以为班主想要和他们来个热烈的拥抱，也都伸出双手傻傻地要去拥抱他，突然他从双手中间将二人分开一条道，然后笑着说， 是啊，是赢了红颜，不过呢不是祸水。 说话间已经弯下腰 去捡起地上一只闪闪发光的珍珠耳环，自言自语地说： 哎呀，这么大块珍珠，一定是霍夫人的耳环，可是怎么会这么不小心掉在这儿呢？ 他若有所思地用手摸了摸下巴，然后大笑着拍了拍腿说： 呵呵，我知道了，这是他故意留下的，好让我找机会送还给他。 想到这儿，不由又嘻嘻埋头傻笑起来。大块头和侏儒彻底被他给打败了，再也没有力气和他争辩。他们都一致认为班主是中毒不浅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室内一方古色的香炉缓缓熏着，院落外的水池里流水缓缓地流动着。杂耍班主搓手搓脚推开了半边房门，只见屋内并无一人。他心想，悄悄把耳环放进去，然后留下字据告诉霍夫人是自己帮他捡到的耳环。等他将东西放好后，突然屋内传来一阵轻柔的叫唤声： 把衣服替我拿过来。 哎呀，怎么有人呢？ 他嘀咕着却不敢作声，蹑手蹑脚地把搁在桌旁的衣服从屏风上递了过去，要是被人发现就惨了，还不得被霍庄主给活活打死。一直在里面躺着泡澡的人慢慢睁开眼睛，只见一只手悄悄把衣服挂在了屏风上，便有些生气地说： 死丫头，你是怎么做事的？还不进来伺候我更衣。 哎呀，霍夫人要我进去伺候她更衣，这是去还是不去呢？ 他心里暗暗想着，有些纠结起来。 怎么了？还不进来？ 趁他没发现我是谁，走为上策。 想到这儿，他准备拔腿就跑。这误会可大了，他虽然好色，可也怕死啊。突然，他的手腕被一只冷冰冰的手给抓住了，那滑滑嫩嫩的手啊，马上让他腿都软了，连跑的力气都没了。 大胆狂徒，竟然敢偷看本姑娘洗澡！ 我没有，我没有啊，夫人！ 杂耍班主头也不敢回的，连忙摇手大叫：“ 什么夫人？我还当是谁呢？原来是你！” 这语气突然变得柔软起来。不止如此，一只柔软的手臂已经慢慢爬上了他的肩膀，用手轻轻抚摸着他的耳朵。只见那女人缓缓走到他面前，身上罩着一块轻纱，身上的肌肤若隐若现的，宛若池塘里开放的荷花，香得令人骨酥。 你是？ 小河轻轻一笑，半是挑逗半是柔情的眼波似水般地看着他问： 哼哼，怎么，我们要夫人好看吗？你干嘛要把眼睛闭上呀？ 杂耍班主陪笑着说： 哈哈，原来是小何姐啊，是我鲁莽走错房间，我只是想来还耳环给霍夫人的。 他边颤抖着说道，边用手指指着桌上的东西。小何用手一把抓住他的手，然后慢慢靠近他面前，暗吐幽香，淡淡地说： 你没走错房间，不过是夫人临时有事要出去，我看倒好的水浪费了，便自己洗了。班主，你不会偷偷告诉夫人吧？ 当然不会，当然不会。 杂耍班主边说着便暗自退了几步，谁知那小河宛如一只柔弱无骨的蝴蝶，就这么叠在他身上，怎么也甩不开。只见他撒娇的靠在他身上问： 怎么，小河就真的这么差吗？你居然看都不看小河一眼？ 啊，呵，当然不是了，小河姐你沉鱼落雁，天生丽质，大富大贵，四季发财。 小河扑哧一笑，然后暧昧地问他： 哼，班主，你胡说什么呀？什么大富大贵，还四季发财呢？ 小河说着，轻轻将他推开，瞬间已经揭下了裹在身上的那块轻纱。只见那副冰肌玉骨豁然呈现在眼前，一副娇媚的模样看着他，这般光景试问有哪个男人能不动心。 哎呀，小何姐，这玩笑开大了，小的知错了。 他说完抱头连忙仓皇而逃，屋内留下小何一人。他赤裸着站在那儿，只见他一改笑脸，恶狠狠地说： 有色心没嘴本的家伙。 呵呵呵，屋内又传出一人的笑声。只见那人缓缓从屏障后面走了出来，却正是那霍夫人。 夫人你还笑，干嘛要小何试探他呀？ 霍夫人笑着走向他，用手指轻轻地划过小何那雪白的肩头，然后淡淡地说： 他可不是简单人物，这样的美人摆在眼前连心都不动一下，这世上可没几个人能做到的。哼，夫人，你就拿这个来看男人啊？他没心动那是因为小何不是夫人。小何更不明白当初夫人为何命小何去偷了他们的金子，现在还把他们给招回了霍神山庄。 小何一边说着一边穿上了衣服。那霍夫人没有回答他，而是坐在了桌前，用手抚弄着桌上那只珍珠耳环，若有所思地看着庭院里的花草发呆。小何走过来问他： 夫人，你真是越来越高深莫测了，小何还以为你只想逗逗那个家伙罢了，难道你还有其他利益不成？ 没错，小何，我自有打算，将来你会明白的。 是啊，夫人。 小何点头，不敢再多问。 庄主他回来没有？ 霍夫人问。 还没有。真是窝囊废，他去夏侯家办那么点小事都办不到，日后怎么指望他替我抢到元荒镜呢？其实也不能怪庄主，夏侯家主才从三州吃完喜酒回来，心里高兴自然是多留庄主几日咯。 我看他迟迟搞不定夏侯氏族，所以才不敢来见我。 夫人，其实我们霍神山庄近年来生意做得越来越火，大江南北都有我们霍神山庄的分店，不靠那把什么银荒剑也行啊。 小何，你知道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小何不解，摇头看着霍夫人。霍夫人冷冷一笑，然后说： 哼，是男人。男人？没错，你想要得到你要的东西，不一定要自己动手，只要找到合适的男人，让他们去替你卖命就好了。 夫人，我还是不懂。 小何，这江湖不是靠谁的武功好，而是靠头脑。我们有什么除了这身好容貌便一无所有，可我为什么能让一个小小的山庄如今变成一个名满天下富可敌国的霍神山庄？那是因为我懂得如何运用这身美貌来利用男人，只要有男人肯为我拼命，我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如今有了钱，有了名利，我还需要江湖人人想要得到的云荒剑。只要得到了云荒剑，我才可以真正的凌驾于男人之上，让他们成为我的奴仆。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心里

好爱我，爱我，好珍惜，好珍惜这份情感，来之不容易。好好爱我，爱我，不要犹豫，不要犹豫，我的心已经属于你。好好爱我，好好珍惜这份情感，来之不容易。好好爱我，爱我，不想别离， 不想别离， 幸福人生藏在爱情里。 保持安全距离，好朋友才是最好的关